阴阴湿湿。 时间咧嚟到第二部分第三 part 嘅阴阴湿湿啦，云海嗱，我哋咧头先咧就好似未入正题啊，系嘛？今日嘅正题仲未入， 仲未入，仲未入， 而家仲未入。 因为头先我讲咗介绍阿娃娃咧，娃娃系八九十年代一个歌手啦，喺台湾。咁头先嗰首歌就唔系一首主打歌嚟嘅，吓系佢原本有只碟叫大雨，咁有机会再播大雨，因为大雨先系好多人都识嘅主打歌啦。咁啊，佢呢一首歌叫 Go Go Jacks 啊，咁佢。亦做台灣版嘅就叫做高高傑西啦，傑西肉酸啊，講真。咁但係因為咧，我本身識阿娃娃嘅，係我本身識佢嘅。咁佢喺九十年代初咧，就成為咗一個基督徒同埋傳道者嘅嚇。咁嗰陣時識佢嘅，咁我仲記得當年佢嚟香港做啲嘢嘅時候咧。死我惊讲讲下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吓，我小心啲。 讲少少， 唔系咪有啲我关于佢身份嘅嘢唔好讲，但系咁识到佢之后咧，咁有一次佢就即系信啦，唉，因为嗰时佢未结婚噶吓，跟住信就话，唉，台湾啲人又冇人理我，喺香港又冇乜朋友，咁因为嗰时啱啱嚟香港要做啲嘢又冇乜识人啦，咁样，即系好似觉得好闷， 好空虚， 好空虚啊！咁我就心谂啊，好啦，尽下地主之谊啦，咁我就约咗几个朋友啦，咁我就搞咗个。dating group 啊， 咁犀利， 咁我就 date 咗阿娃娃咧，就去跳茶舞啊。嗰阵时嘅龙记上环嘅龙记茶舞嘅食西，即系港式西餐厅加跳茶舞，即系正经嗰啲嚟噶，好好玩嘅。咁我唔知而家龙记仲喺咪度啊，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好多年冇去过啦。咁我就约咗娃娃啦，同埋几个朋友啦，一齐去到又食下啲港式西餐啦。之后咧又，其实啲港式西餐就似咩咧？就似嗰啲俄罗斯的港式西餐， 俄罗斯港式西餐， 冇错冇错，俄罗斯港式西餐，这个要很复杂，找一集我们讲食物，我们先讲这件事，这个不是期票啊， 食物我们集集都差不多讲那么多了， 是的，真的，咁之后呢我们跳舞玩，之后我就送他回酒店，他那天都玩得很开心的，那我还记得呢，因为我想，我又想去吃一些港式的西餐，又想看看港式的跳茶舞是怎样，之后我又还要跟他搭叮丁，佢住喺灣仔嘅酒店，我就同佢搭叮叮，咁佢就同我講，咁啊，即係其實佢好感性嘅呢個人，咁佢仲同我講話，哎呀，因為啱啱搭叮叮嗰時咧落咗幾個雨粉啊，咁佢就話，哎呀，你知唔知啊，雲海？當日我在新加坡演唱大雨呢首歌嘅時候，咁啊唱下突然間就落起大雨上嚟。哇！我覺得幾感動啊！唱完之後咧，咁嗰個雨就停咗啦。 哇！ 嚇，即係都幾佢幾 emotion 嘅， 特別效果咁喎。為你唱歌， 冇錯。咁佢後來就做完啲嘢就翻咗台灣啦。咁後來我亦都知道佢就亦都識咗一個另外一個傳道人 嚇。 你放心，因為嗰陣時我唔係諗住追佢嚇，我純粹諗住低下，即係低下人去即係 treat 佢 special 啫嚇。咁所以佢即係佢同一個傳道人結婚，我當然高興啦，係咪？因為佢揾到佢自己嘅如意郎君，係咪？咁後來亦都你知道近呢十有冇十年咧？我諗下先。總之近呢幾年啦嚇，陶喆。嗰啲碟裏邊咧，其實好多歌都係娃娃幫手填詞同作曲噶。咁佢已經轉咗做幕後噶啦。咁幕前佢就已經差唔多銷聲匿跡。咁佢主要就係為咗即係其他嘅歌手去做幕後啦，同埋就繼續傳道咁嘅意思嘅咁樣。咁所以娃娃對於我嚟講，呢個人係好特別、好特別、好特別嘅人嚟。有機會我再播多啲佢啲冷門啲又好、熱門啲又好嘅歌啦嚇。 好啊，好啊，好。 係啦，咁啊入正題咯。 好，終於入正題啦，轉個波。 但係咁。 转个波之前，突然间架车停一停， 系再停一停， 红灯 播歌， 好呢一首咩歌嚟噶？呢首 我点都要 达标， 达标我播首我播完唔会讲好多嘢嘅歌先。 好， 一个犹太裔歌手，系叫做 Matis Yahu，Matis Yahu 嘅一首歌咧，听呢首咧就叫做 Time of Your Song。咁聽完翻嚟就講，我想講套戲啊。 Almost lost everything, fell saw myself in the highlands at age 13, and I'm asking questions to the present day me. Moving backwards down the hill, see we were coasting. Moonlight illuminate my night and my day. Sunray, make the people say, had a vision from the missing zone. When I started to sing, I said that death brings life and to us certain things. Classroom's not for me, sunset in autumn breeze. Sound is moving like a chorus, keep hearing that melody. Check the radio, but there's nothing playing. Check the radio again, but there's nothing playing. Moonlight illuminate my night and my day. Sunray, make the people say, had a vision from the missing zone. 食啦，过嚟食啊！三文鱼啱唔啱啊？魔鬼鱼咧？咁金鱼同墨鱼咧？你鲍鱼你食好唔好？咁咸鱼同死鱼咧？ 呢、這个世界系冇唔食鱼嘅猫噶，因为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记住，逢星期二五听石油小麦、阿蛋、阿 U 主持嘅《女王之王》，等我哋同你捞爆臭男人。 食咁多一住有病啊 ！Brilliant, you reject your own. 文海 ，Bosco， 阴阴湿湿。 如果唔话俾你听个犹太人咧， 系。 剛才 Bosco 以為會是 會是一個牙買家裔的客人來的，不是，他的聲音就不像黑人，即是他唱 腔唱法像， 啊，就唱法就像唱腔，即是把聲音由於不像的關係，當然英文就不是 Jamaica 人 Jamaican 的英文，所以是好听，即是他用这种的唱法好听的。 尤其是你想想是一个犹太人，他还要揭秘到他唱片里面，啊，外面都是穿着犹太衫啊、犹太帽啊，留晒须啊， 留晒须咁样，哇， 即是他摆到明了我是犹太教的， OK， 但我唱的歌是这样的 mood 的，即都挺有他自己 style 的。是啊，咁好了，终于原本我要讲的东西讲了整个钟头才有用。 入直路了，终于入直路。 因为为什么呢，在两个星期前到啦，有一套电影上画。咁呢套电影咧都可以话系近十年， 系 我认为都算系一套比较 cult， 亦都系卖弄血腥暴力嘅恐怖片。 嗯， 大家如果估到就应该估到系我想讲 Saw，即系呢个中文译做恐惧斗室。 嗯 的一二三四五集啦，咁我上个礼拜想话当然第五集啦，咁我头先咪后问阿 Bosco 话有冇睇过 Saw 啊，你有冇睇过啫？其实 我就冇睇过嘅， 一集都冇睇过， 冇。 点解咧？咁大话题嘅一套电影？ 我有 friend 就好中意睇嘅，集集都去睇嘅，即系一上画就差唔多要去睇啦。 系， 咁我冇乜兴趣。 点解你系唔中意睇入恐怖嘢定系咩咧？ 由于我呢班 friend 叫我去睇嘅时候，可能已经去到第三集啦。咁我后尾睇一二，咁我话咁我迟啲自己睇翻。 咁你好彩喎，吓你唔可以睇冇睇第一、第二集就第三集。 系啦，佢哋话咁，即系佢哋又冇逼我去睇，即有啲戏佢话唔使，即好似咧无记啲剧集咁样咧，唔使噶，你边集入去睇你都会跟得到啊咁样。跟住佢哋都话唔系嘅，佢话哦咁啊，咁你睇翻先啦，即系要睇嘅， 要睇嘅吓。咁嗱，我又所以我要小心啲讲，因为咧我又唔想穿咗啲桥啦。咁原則上咧，一二三集咧就係一個三部曲嚟嘅，即係一二三集就解釋咗成個故事嘅所謂啦，自圓其説又好，咩都好啦，就穿針引線講翻成個嘅佈局啦。咁第四、第五集就已經唔係噶啦，第四、第五集就雖然都係楞住嗰個故事人物，咁但係就只係賣血腥啊， 即係冇繼續冇連貫性嘅。 佢話有咯， 某程度少少啦，即係你有翻個 background 知道個故事點樣，咁但係即係又好似去到無記嘅劇集咁啦，即係你冇睇過前嗰啲咧，第五集開始你都可以。 又唔得喎， 唔得 又唔得喎， 即係點都要睇。 即係你點要睇翻？因為你如果冇睇第一、第二集咧，你第四、第五集都唔知佢講乜㗎。嚇嚇，咁你應該咁形容啦。如果你純粹不想你的布局，不想你的人物架值，那个中心思想，你想纯粹入去恐怖一番、血腥一番、核突一番，即包括他主要地支宣传都是这么讲的啦。总之那个变态杀手捉啲人入嚟，之后咧就唔知点整个所谓嘅，佢有几方面整嘅，通常就整啲所谓嘅密室杀人事件啦。总之就好似你过玩 game 嗰啲咁样啦吓，电脑 game 咁样啦。总之就系你过咗一关，你就可以離開第二間房，之後咧過完呢關，你就可以去嗰間房。最終如果你又醒目，你又做得到啲嘢，咁你咪最終可以離開到咯。如果唔係嘅，總之一鑊比一鑊熱嘅，又血腥又暴力，又有啲大腸逼出嚟，又啲血又啡啡聲。總之你就係幻想。總之如果你純粹暴力去睇咧，你刺激你嘅官能咧，咁你就集集都可以睇嘅。 咁唔好，咁人哋有一二三集，即係有個背後嘅中心思想，咁梗係要明白埋一齊去睇喎。 係嘅，如果我都認為係嘅，咁不如咁啦，嗱，當你未睇過，我就講翻少少即係背景嗰個中心思想係好簡單嘅啫。其實當時咧，我第一套上畫嗰陣時，我唔記得咗幾多年前啦，我唔記得咗啦。咁我係入戲院睇嘅，因為嗰陣時香港上又竟然有上喎。我上嗰陣時，當時咧我只係捧一個心態嘅啫。就係當時宣傳嗰個所謂馬來西亞一個華裔導演咧，咁就係話佢創咗一個恐怖，但係低成本，但係喺美國就好賣、好有好評嘅一個所謂驚慄懸疑。 哦，呢一點係吸引你去睇翻，因為係華裔嘅。係， 因為我有個好衰嘅偏見，我認為華人咧係拍唔出一套好嘅驚慄片嘅。 係。 呢個係我好大嘅偏見嚟嘅，有兩種戲，我覺得華人係拍唔到嘅。第一樣就係科幻片，第二就係驚慄片。硬係唔知點樣驚慄片拍拍下就變咗笑片嘅，我覺得。科幻片咧就拍拍下就變咗兒童劇嘅。 哦， 呢個係我覺得 我唔係好接受到嘅，即係華人嗰個 DNA 係拍唔到呢啲片嘅。即係華人拍到啲咩片咧？就係搞笑片、功夫片、煽情片得，政治片都得，就硬係唔知咩。我覺得拍唔到驚慄同埋科幻，咁我就心諗。咁勁，好睇下你美國嗰度咁收得，我入戲院睇下先咁樣。咁但係咁，佢裏邊好簡單嘅，即係第一集就係話，總之有個變態殺手捉咗兩個人，嗰兩個人咧就俾好多好多色羅你嚇。總之你點樣喺你可以認知嘅範圍，或者你收到嘅 information 嘅過程裏邊咧，你可以有機會逃生。咁就係咁簡單啫、，OK， 成個故事就係咁噶啦，低成本製作嚟嘅、但係 OK 嘅，幾好睇嘅，幾懸疑嘅， 即吸引到你，即點講咧，有個張力係嘛、即令你投入去套戲入邊。 你一定要好似覺得想知最終係結局係點，因為嗰陣時睇嘅時候咧，冇人會預計呢套戲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五集噶嘛，即以為係一個一套過嘅電影，因為當時拍嗰陣時都係預咗一套過嘅啫 ，OK， 咁所以個結局都可以係接受嘅。咁但系你知唔知當時咧，我衰，因為我都幾中意睇懸疑片噶嘛。我覺得個氣氛拍得好好，劇情好好，佈局好好。但系我睇到20分鐘到，我估到個結局啦。 咁犀利， 我真係估到，因為當時我仲記得我係好似喺港威睇嘅，港威戲院睇嘅，我記得就咁，我就攤喺度，我心諗，你唔好話俾佢聽嗰個係結局喎，即係我心裏邊諗啊。千祈唔好系咁，如果系咁嘅话， 渣渣地， 唔系唔渣，其实唔渣，其实唔渣嘅， 打俾你估到。 唔系，应该咁讲，如果睇惯悬疑小说啊、电影嘅人咧，你系会 sense 到嘅，个故事 sense 到嘅。OK， 咁于是乎过咗二十分钟，我就开始谂话，唔会系咁啊嘛。OK， 咁我话 OK， 但我就劝服自己，唔好谂，唔好谂，唔好谂。系俾佢催眠我，俾佢街住我去点样睇呢套戏，因为睇咁啊紧张噶，即系去到后嚟仲越嚟越紧张添啦吓。咁啊结局当时一嗰个 turning point 一做嗰个动作啦，我就搞错啊，俾我估到， 令你有少少失望嘅感觉喎， 少少，但系嗰个客观去睇咧，分析嗰个剧情啊布局咧，我咧 OK 嘅。咁好啦，到第二集咧，美國就又大賣啦，上畫啦，香港就冇上到嘅，香港就出咗 DVD 嚇，咁啊仲要嗰陣時我好蠢啦，因為等唔切嗰個港版 DVD， 買咗個美版 DVD， 好貴 啊！哦，好貴啫，唔係睇唔到， 唔係好貴 ，OK， 咁啊睇啦，我覺得第二集都 OK，第三集就上戲院啦嚇。咁我覺得都 OK， 因為點解咧？ Okay. 第三集咧就將成個故事咧，佢就將第一、第二集嘅內容啦，再擸到第三集就話俾你聽，點解呢個變態殺手要做呢啲嘢啦 ？OK， 好簡單，佢就話咩咧？佢捉人咧，佢又唔係咁喎，佢純變態又唔好睇喎。佢有個前，佢有個前科就話咩咧？佢話我捉親你嘅。你都是抵死的、即是這樣啦、包括什麼呢？包括你一是就以前強姦的人，一是就你原本殺了人就逃避了法律責任，一是就你明知道收賄是不對，你收完賄之後害了人、或者是突然間、原來你是專打老婆仔女的，即總之他捉親的人呢 有些死亡筆記的感覺、 他就必定是做了一個大的 research、當然啦，你如果要自然其說的話，這個變態殺手哪有這麼能這麼大能力啊，那就算了，看戲不要博古，總之他告訴你，他做了所有 research， 跟蹤了你的所有人，知道了你這個人是有什麼抵死的地方、總之每一集他都告訴你，你呢捉你呢不是為了要殺你、是為了你要 reborn 而已，即是說你如果認為你可以拯救你自己呢，你就過一關又過一關、次次都是這樣的、於是乎那個概念就說什麼呢，那個主旨就說什麼呢，總之這個變態殺手呢有他的理念和思維的、他不立亂捉人的，總之我捉得你來你就應該抵死的。喂，咁就同一般嘅恐怖片、悬疑片同埋变态杀手片有少少唔同啦。 喂，咁讲咁耐，我想问一样嘢、有冇人成功逃过出嚟咧？ 有。 OK， 得好，讲完啦，冇讲咁多。 问问啦，有人成功逃过，有人成功唔、即系有人唔逃过。 当然啦， 系啦。咁你总之成个局面你去睇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听，即系总之成个一路过程，其实一二三四五集都系咁嘅，总话俾你听就话，你原本抵死噶啦，你如果 照我的意思去做呢，你就拯救到你的灵魂，嗯，即是灵魂就等于你可以再重新一次你去过一个生活的。咁当然啦，你作为一个观众呢，嗯，你就好快慰的，在那一刻你会觉得，嗱，我哋平时睇所有嘅悬疑片同埋恐怖片咧，嗰啲都系 innocent 嘅人啊嘛，冤枉噶嘛，无辜啊嘛，嗯，我喺 Texas 揸揸下车，无端端吓，啊，有个变态杀手用电锯锯死我，几唔抵啊！但系佢呢个疏就唔系，我话俾你听，捉得你系一定有原因。嗯，你突然间醒翻就俾喺俾个机关里边嘅话咧，你就应该心照。 咁样嘅， 咁嘅喎，咁你作为观众咧，其实嗰份投入感就系咩咧？话，嗯，你其实好危，其实我觉得几危险噶，嗯，就系，是，你投入咗去，就系你咪同嗰个变态杀手同一个概念谂嘢咯，嗯，即系你佢要令到观众一样就话， 你觉得你可以替天行道嘅， 系啦，嗯，即系话佢抵死嘅，吓，嗯，就算我睇住佢俾人劏、俾人切、俾人吉。我哋应该快慰，嗰下你明明嗰个破格系咁，啊，咁你就好衰，即系我觉得导演衰啦，即系话系你令到观众投入同你一齐杀人，咁，嗯，你话系咪唔同先？你咁样讲完嘅话，你有冇兴趣睇翻？ 有，啊，真系实在有，咁啊由于唔系最有兴趣系咩咧？系有人成功咁样逃过出嚟， 有吓，即系话佢真系想 拯救你，咁令到套戏就更加好睇啦！即系佢点凭乜嘢去出到嚟咧？做咗啲乜嘢咧？有乜咁劲咧？答到啲咩问题过啲咩机关咧？咁 当然呢啲我就唔长谈啦。但系不如咁听首歌翻嚟咧，再讲下佢里边有啲即系拯救嘅一啲动机同埋背景啊。咁啊，我要播一首我原来喺我嘅节目冇播过，但系我系其中一个我最中意嘅澳洲乐队啊，叫做 Midnight Oil 啊，嗯。咁咧佢啊，我数翻第几首先啊？一二三四五。啊，唔係喎，一二三四，第四首。咁，嗯，佢有首歌叫《Forgotten Years》啊，嚇，咁啊，翻嚟再講少少 Midnight Oil 嘅嘢俾大家聽啊。 叫 Midnight Oil 咧，係我八十年代啦，即係我記得好記得㗎。當年我八十年代，我係無端做咩買呢只碟咧？即係唔係買呢只碟，買呢、這個呢隊 band 啊？咁我就即係我係一個周圍去蒲二手 CD 或者係唱片鋪嘅人嚟嘅，即係我由小學已經開始係咁嘅啦。咁所以啲人話我點解會聽咁多歌？大佬，我真係由小學四年班開始聽歌，聽到今日喎。 有人就蒲機鋪，你就蒲 CD 鋪，就咁簡單啫。 我唔係即係我唔係突然間聽音樂嘅人嚟嘅，我真係我會喺尖沙咀啦，有時有啲唱片鋪啦，有啲唔要嘅 cassette 帶，即係但係好多好多唔同嘅 cassette 帶，但係想即係各價出銷嗰啲咧，十蚊二十蚊咧，我係掃嘅，掃完之後就一路聽，聽完之後中意嘅就留咯。中意就抌咯，即十蚊啫嘛，嗰时十蚊二十蚊。咁我系听，你谂下，即系1983、82年开始听，听到今时今日，咁点会唔听得多歌啫？讲真，咁而当时 Midnight Oil 喺80年代咧，就系我一次去唱片铺，我觉得嗰日系好无聊噶，嗰日就纯粹喺度行，然之后咧就见到一个 Midnight Oil 个名咁。扣字，咁啊就我冇谂到呢度系咩 band 啦，冇谂到咩内容啦，咁啊好买 嗰阵时冇试听噶，一买就买翻屋企啊，翻屋企试听， 系翻屋企试听。就算唔系，其实就算而家我有试听，我都中意买咗翻去先听，因为我觉得感觉好正，即系你买完翻去个原来哇正，同你话哇唔中意嗰个兴奋程度咧，好过你听完，因为有时你喺试听个感觉你 系 捉唔到， 系， 咁我就买翻去听，就发觉哇。好正喎、啊！仲要咧，呢個係一隊外澳洲樂隊啦嚇。佢、由八十年代一路唱嘅時候咧，佢所有嘅歌曲同埋歌詞咧，都係探討社會問題同埋環保問題嘅。 哦， 咁先至仲另類。 有啲國而家就成日都講啦，但係嗰陣時已經係算係先知先覺。 先知先覺，佢首首歌都 challenge 你啲環境啊，政府點樣即係黐線啊，啲人民點樣消費啊、浪費啊，點會令到水源乾涸啊？即係八十年代佢已經咁樣唱㗎啦。 犀利！ 所以我就覺得哇正，咁啊嗰陣時開始中意咗 Midnight Oil 嘅。咁當然而家已經好少人聽 Midnight Oil 咁，我心諗如果大家有興趣聽啲即係澳洲。即澳洲的 band 生啦，呢句我熱烈介紹嘅，即係雖然澳洲的 band 生唔係好多出名啊，但係呢個 OK 嘅嚇。咁不如咁啦，嗱呢 part 都差唔多完，下一 part 再講下咧。Saw 咧，即係因為啱啱睇完第五集啦，咁但係我都要講翻就係一啲。之前講個講法咧，就係佢雖然佢要點樣去引導一啲人去投入嗰個角色，一齊同你殺人嗰個感覺咧，到第五集有冇啲唔同咧？同埋再講翻之前咧，即係究竟呢套戲嗰個原本嘅導演拍咗啲乜嘢？好，再講。